Hello，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你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有关于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哭闹啦、不安定的状态。那一般人以为这个都是过度敏感啊，或者是丢惊啊，那真的是如此吗？今天呢，我要为各位邀请到中兴大学生物科技博士陈伟汉来到现场，从他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究竟这些宝宝们他们在传递着什么样的讯息。 Hello， 伟汉你好。 警长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今天肠道健康的小老师伟汉。 先向听众的朋友哦，那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来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的成长经验，有没有这样子经验过，就是说好像这个孩子很敏感，就要丢惊啊，受惊啊，风吹一下就哭，环境一吵就容易紧张，夜里很容易惊醒，排便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人家说拉肚子啊，不然就是便秘，然后看到陌生人就好害怕，然后黏妈妈黏得好厉害哦。这一些现象一般人家就说啊，这个孩子比较敏感啦，那可能你带去看医生，这医生也会跟你讲说啊，这个只是过渡时期，不用担心。可是你明明知道你的孩子很不安定啊，那真的只是如医生所说的这个样子吗？所以我们来透过陈伟汉博士的视角来看看，你的孩子呢，其实他不是神经质哦，这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讯息，孩子呢的身体正在发出求救讯号。所以请陈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就是像警长刚刚说的，小朋友现在这种状况啊，其实就是他属于这个交感神经属于过度活化的状态。那交感神经为什么会处于过度活化？有可能是因为小朋友的肠道菌相失衡。那小朋友肠道菌相为什么会失衡？有可能是因为从母体遗传的菌相所来的。那当我们肠道菌相失衡的时候，它的副交感神经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活化，导致交感神经的活化。那交感神经活化，小孩子就会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那当然，他就会对于环境的反应就会非常明显。另外，宝宝也会属于一个比较容易哭闹啊，状况都有可能会产生。 诶，这样小孩蛮可怜的呢。如果说他肠道菌相失衡的话，他的身体好、哦、自律神经的混乱，等于是让他时时刻刻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咯。 对，没有错，就是他其实并不是说孩子的心理有问题，或是孩子就是像对我们常听到的他就是比较敏感，他其实就是因为肠道菌相失衡，使孩子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就会想当然孩子就会容易哭闹了。 所以他的身体系统整个都是在过度敏感的状态里面，然后他的根本原因根本不是什么丢惊啦、偷袭啊什么的，而是跟肠道菌相有相关。 对，所以如果孩子的肠道菌相不稳定或不健康的时候，就会处于这种就是紧张状态。如果再往下去延伸的话，当菌相失衡时间过长，那就会有菌相黏膜受损的问题。那这种黏膜受损问题就会导致一些发炎反应，那这个发炎反应又会反馈在孩子的健康状况上，那孩子就会更加的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前一集节目里面有提到，像说 ADHD 啊、分心啊、无法专注啊这一些，其实小小的时候有可能肠道菌相就失衡，然后导致的如此的现象。所以我想邀请父母亲哈来回顾一下，如果说你现在的小孩是有那种 ADHD 的症状，不容易专心，然后好动坐不住，他在宝宝时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已经是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那如果是的话，有可能他真的是肠道菌相早就已经失衡了。然后呢，这个也就跟母体的时候，妈妈吃了什么，妈妈经验了什么，妈妈的肠道菌相到底健不健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对，没有错，其实因为小孩子的肠道菌相失衡啊，就是会透过这个脑肠轴去影响这个我们大脑的情绪系统。那想当然了，当我们大脑的情绪系统受到影响的时候，就有一些内分泌的紊乱，那这些内分泌的紊乱其实就会导致一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过动等等的症状。那可能都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肠道菌相失衡，就没有正常的受到养成所引起的。 这样就以脑肠轴线这个理论来看，如果肠道菌相失衡，好，那肠道的这个里面的坏菌它就会分泌出一些什么毒素出来，然后这个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嘛，那是不是直接影响了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系统，导致这个孩子现在这么的不安定，然后会闹脾气，会是这样子的一种机转吗？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的坏菌它分泌的一些内毒素啊，甚至脂脱糖类的物质，当然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个情绪系统的一些神经元的神经的传递。那当这些传递受到影响的时候，孩子当然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不安定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当我们的菌相失衡，也会有这个发炎反应。那这些发炎因子它其实也会透过就是显脑屏障跑到大脑里面去，造成就是大脑会有微发炎的状态。那这个发炎状态当然也会影响就是我们神经元的传递，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让孩子处于一种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焦虑啊，或者是沮丧，甚至于会有过动的症状，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哇、wow, 哦 ，OK， 现在这样子整合起来又更加的明白了。所以人的一生哈、哦，他的健康基础点真的是肠道非常的重要。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是遗传性的疾病，像说心脏功能的不健全啊等等这一些，那从小就是要接受很多的治疗嘛。那这些治疗我们知道只要有药物，有那个像说抗生素啊之类的施打下去或服用，也会影响到他的肠道健康嘛，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哦、在破坏他的整体健康。 对，没有错，像您提到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就是因为基因遗传所造成的，那他就是要经过一些相对应的治疗，那这些治疗当然同时也会去影响到肠道菌相的养成，甚至于说他可能会破坏肠道菌相，造成菌相的失衡，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要经由后天的调养，让菌相去辅佐这些疾病的调理，让我们疾病调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让菌相去辅佐疾病的调理，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小孩子需要，大人也是需要、哦、因为前一集你有讲到说如果菌相失衡，肠道不健康，吃进去的营养根本没办法吸收，诶，那没办法吸收，你最基本的这种身体自我修复力根本就起不来。 对，没有错，我们说身体所有系统都是需要养分的来源，然后养分在更细部的时候就是需要能量，那个能量就是 ATP 嘛，那 ATP 要怎么生成，就是需要从我们的饮食过程当中所摄取到的养分来做 ATP 的生成，所以你的菌相失衡，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做营养做有效的利用，那我们的身体能量不够，那当然我的防御力就比较弱，那比较弱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疾病来找你。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结论，也就是说肠道的生病就是万病的起源。 嗯，对，可以，其实可以这样讲。 嗯，特别是小朋友我们更是要注意、哦、他们的肠道健康。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如果小孩子哭闹啊丢筋啊，那个都会拿那个八宝散，有没有八宝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用手指头沾一下这个粉，然后放到小孩子的嘴巴里面帮他磨磨磨擦一擦，因为小孩子还没有长牙齿嘛，那好像小孩子就会比较安定，比较停止哭泣耶，这好像神药啊。 因为其实执行长讲的那个八宝散，八宝散其实它就是含朱砂，我们朱砂里面是含重金属汞，啊，那个汞其实是会伤害神经元。你所谓的小孩子比较安定，可能就是我的神经已经受损了。 天哪！ 所以之前有新闻，可能有人烧那个静坐什么的，烧那个朱砂来做，坐久了，他血液里面含汞量太高，就直接坐一坐就人就不见了，这样。 是这样子哦 ，OK， 所以这种传统的方式就只是抑制，让他不要吵闹，安定下来，但是可能对这个孩子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耶， 就等于是我给你毒药的概念， 听起来还真是可怕。那如果说这个敏感度还有资讯量够的这个父母亲哦，可以从肠道的健康上面去着手的话，那对宝宝的帮助是很大。那婴儿需要做肠道菌相的检测吗？ 就如果爸爸妈妈经济状态许可后，我其实蛮推荐婴儿做肠道菌相检测，因为其实我们蛮多的益生菌是从婴儿的粪便里面所筛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的婴儿做肠道菌相检测，你其实可以检测出一些蛮好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其实在成人体内是不会存在的，我们人的益生菌会随着人的年龄啊生长发育，有一些益生菌会慢慢的消失，那所以我们如果在婴儿做肠道菌相检测看到这个好菌它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从小就帮他进行一些益生菌的环境的补强做调理，让这些益生菌存在的时间比较久，更甚至于到成人的时候他还可以验到这个菌，那其实对于这个婴儿或是从他从小到大生长的养成是非常好的。 嗯，我曾经听过一个中医师他这么说啊，他说啊，其实孩子呢什么都不用给他吃，就是喝母奶，喝母奶他的这个肠道菌就会健康。 对，其实 这是有根据的，因为其实婴儿他本身就是他是一个生下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最 pure 就是最纯净的状态，所以他体内的菌相其实是比成人来说他其实是最好的菌相，就是以婴儿的菌相来说，所以他那时候喝母奶，因为母奶有经过人体的第一道的代谢，它并不是说我直接吃进去的食物就给婴儿，它有经过人体代谢，所以它有一些有坏的物质可能已经被母体做过滤了，所以它的母奶其实是可以蛮好去养成婴儿的肠道菌相。但是非常重要一点是，它这个母奶的营养成分跟母奶的组成是妈妈在饮食上是需要经过一些特别的筛选，就妈妈不能乱吃东西，那妈妈乱吃东西她的母奶就会比较不好嘛。那比较不好母奶当然也可以给婴儿养肠道菌相，但养出来的菌相就可能这样就没那么的好这样。 哦，而且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所接受到的也是健康的这种基础配方菌种。 对对，妈妈的菌种也非常重要。 那所以有没有那种小孩子生出来就是菌种不平衡的，就是有问题的？ 如果妈妈本身的生活习惯上就是饮水的习惯上本来就不太好，她常常喝一些 RO 水什么的，他就是喝了不对的水，因为我刚前面就有提到，其实水是一个身体蛮重要的平台，所以你如果喝不对的水，但是妈妈身体里面的菌相就会不会太好，那这个不太好的菌相就会进一步的传给我们的胎儿，所以胎儿在一开始的菌相就会不太好。 哦，很少人会注意到喝水竟然会影响那么大，现在的人喝水都是追寻方便啦，为什么会装 RO 水？他们就是觉得，哎，熬水可以自动的跟那个加热器或者是变冷的，甚至现在还流行那种气泡水，他们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就喝，可是喝下去却是付出这么大的健康代价。喝水真的不能是喝方便，要喝健康才好。 因为水其实是我们一天当中摄取算蛮大量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前面都有提到水是细胞一定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喝了不对的水，当然对身体的影响就是慢慢的潜移默化下，就是对身体是有蛮不好的影响。 嗯，我想要了解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 RO 水里面什么都没有，好，这个坏的也过滤掉，好的也都不存在，通通都被过滤掉啦。对于肠道环境的影响力，好像不是只有水中有没有含这个营养，肠道黏膜遇到纯水会怎么样？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论证？ 其实并不是说纯水会直接破坏肠道黏膜，而是说因为纯水它缺乏一些该有的物质，所以在我们的肠道细胞的构成上，当我缺乏那些微量元素的时候，肠道细胞当然就会比较没那么容易作动，那这个不容易作动的状况之下，我们肠道黏膜修复力就会下降，所以应该说纯水它会间接的去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是因为它让肠道细胞肠道上皮细胞比较不那么的活化，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肠道它要组成肠道黏膜的时候，它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排列，那细胞当然不是排排站它就会做成黏膜，可能我还要一些手拉手或我要涂一些胶水，这些胶水它其实是叫这个肠道的紧密蛋白，那这个紧密蛋白的合成也是需要一大系列的酵素做蛋白质的合成，那前面都有提到酵素要做的东西需要辅因子，这些辅因子其实都是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我们如果喝的水没有提供给它的话，那我就会缺乏微量元素，那缺乏微量元素的时候，当然我紧密蛋白合成力合成比较少，那我肠道细胞之间的胶水比较少，那肠道黏膜就会有这个破损的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有概念啊，就是说没有过滤过的水都不能喝嘛，好，比如说如果你把自来水拿来煮熟就想要喝，它可能里面含有氯重金属啊，好这一些的，哦，所以说它对肠道的菌相也是具破坏力，而且还破坏肠道黏膜，虽然不是直接破坏，是间接性的破坏。这个极端的比较例子就是纯水，那就喝超干净的水好了，那结果超干净的水刚刚也有陈博士所分析的这几点原因，这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肠道环境变好。那所以说 iWater，哦，在过去30年来实际市场的印证底下，它真的是对于肠道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这个常常有这个顾客在讲说 iWater 好神奇哦，把很多病治好，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跟他讲说没有， iWater 不会治病，其实 iWater 它整体上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是让我们的肠道变健康，然后肠道健康之后产生一连串的效应，请陈博士分析一下。 其实 iWater 就是提供你一个非常良好，就是细胞或是各甚至于说免疫系统作动的这个平台。今天我如果没有好的平台，我所有的器官啊系统其实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作动。所以 iWater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首先它就是有微量元素嘛，刚前面一直反复提到的这个部分。另外就是因为 iWater 它的水分子团啊是属于比较小的水分子团，那小的水分子团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扩散进去细胞。我们细胞其实上面是有一些孔洞，这些孔洞都是让细胞的营养物质可以做一些渗透作用的代谢。那当我今天水分子团比较小的时候，它就可以比较容易进去细胞，让细胞进行利用。那另外就是对于一些讯息传递上，我们小分子团块的讯息传递会比这种大分子团块来的比较快，所以它其实就各方面上它可以提供我们人体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去提升整体就是利用率啊、免疫力等等，包含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相的调整。因为菌它其实也是需要用水，所以当我们也是一样给菌好的水的时候，菌也是可以长得比较好。那另外它长得比较好，就会反馈到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上。 嗯 ，OK， 这样子更清晰的来理解为什么 iWater 具有这么好的帮助。所以综合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些内容呢，我整理出几个重点来。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建立调整能够成为稳定的身心状态，要从几个方向开始努力。第一个，换掉家中不好的水，选择 iWater， 用这种自然的水来重建他的身体里面肠道的水环境。好，因为水质等于是体质。好，然后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帮这个孩子做一次肠道菌相解析，能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肠道菌虫状态究竟现在是如何。然后第三个，有了这个肠道菌相的分析，我们的陈博士就能够协助这个孩子打造他适合他的这种量身定做的配方。那这个配方的特色是什么呢？要请陈博士帮我们来说明一下。 其实配方特色上就会帮孩子做一些肠道益生菌的补充，包含就是常见的就是比菲德斯啊、龙根等等的，或是嗜酸乳杆菌这些菌。然后另外在配方的组成上还会帮孩子去强化一些肠道屏障提供的这个益生菌。最后就是在我们配方上会加强一些后生元的部分。那这些后生元其实都是一些益生菌的发酵物，那这些发酵物就可以帮助孩子的肠道环境做一些改良调整。肠道环境做改良调整之后，益生菌才会比较容易住下来，进行就是族群的扩大，然后有效的分泌一些有益的物质。然后最后呢，益生菌要长大当然还是需要养分的，所以也会提供可以吃的这些益生质，帮助这个益生菌做生长，族群的扩大，进一步去提升孩子整体肠道的这个健康状况。 所以并不是说去药局买个益生菌就可以达成的，是不一样的。 对，这边其实就要跟听众朋友去讲说，其实药局啊，那你会卖看到益生菌可能会有白白种哦，里面可能大家都有加一大堆比菲德斯啊、一堆龙根菌等等的菌，但其实这些菌如果没有经过特别挑选，它就只是一般的菌，通常大家都叫比菲德斯菌，但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种，然后不同种里面又有分不同的亚种，那这些亚种它其实功能都不会不太一样，有的功能会比较弱，有的功能比较强，这个都是需要经过临床实证去筛选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随便去药局买一款益生菌就有一样的效果，我们同样都是吃比菲德斯，同样都是吃龙根，其实我们吃的都是不一样的菌，它虽然是同一种菌，但它的功能是不同的。另外呢，其实市售的益生菌配方其实有的不一定有添加后生元，那其实后生元算是近年来蛮新奇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帮助肠道的快速做环境的调整。另外就是后生元本身就有含一些益生菌发酵物的有益物质，它也可以快速的去帮助孩子的肠道健康去做一些调整。 哇哦，这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我相信线上很多的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听到的吧。好，所以说不是随便去找这个益生菌，或者是说上面标榜着有几百亿啊这样子就够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益生菌适不适合你的孩子，是不是你孩子所需要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三点，好，我们父母亲要做到的事情了。那第四点就是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好，陪着你的孩子啊早睡早起啊，做日晒运动，有足够的休息嘛，好，所以有助于这个孩子做神经的调节。最后呢，就是爸爸妈妈们要稳定住自己，真的带这种高敏感度的孩子啊很累。好，那爸爸妈妈们可能会觉得很挫折啊，甚至自己呢体力也会不足，记得你也要照顾自己的肠道健康哦。好，你的安定 你的情绪稳定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安全感，孩子需要你守护着他，他才能够平安的长大。祝福线上的爸爸妈妈们呢，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获得足够的资讯，给你们一些帮助。非常谢谢今天陈博士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内容。 也谢谢执行长今天的邀请，还有各位听众今天花时间听了这个肠道健康的小知识。 那下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些孩子啊总是闷闷不乐，不想说话，甚至呢都躲在家里变成社恐症。那这只是心理问题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中的原因，那就在这里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